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6集，春月。一日，沈泽川来时，姚婉玉已经起身了。他对沈泽川微微轻身，算是行礼。 昨日病起俱然，耽搁了公务，今日趁着精神尚可，该与府君说完。 姚婉玉垂指捡着杂乱无章的棋子。沈泽川落座， 你的病才有起色，休息半个月再谈也不打紧。 病中闲着也是闲着。 姚婉玉沉思少顷， 柳州港口实为要务，府君有了这里，就好比在绝西有了可以说话的地方。 姚文玉和孔林等人想的事情不同，他看得更远，在如今这水火不容的局势里，比起杀进大朱朝臣，他更愿意替沈泽川收纳贤能。 府君以为自己缺的是将领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。 姚文玉把棋子放好， 日后东边三晋最不缺的就是悍将，不论是乌子鱼还是谭台虎，都是能够独挡一面的将领。待到战事平息，有他们驻守边陲，府军东进无忧。府军日后缺的都是能臣干将，乘风虽好却不肯离开中伯，周贵虽忠却不能担当大人。绝西十三城历经数年仍然没有落到世家手中，正是因为此地有能臣江青山。薛延卿能在朝中掀起波澜，楚军只是契机，真正原因在于支持他的实干派。这些人品阶不高，却是决定改革能否推行的关键。他们在绝西为民谋利，想要振作李氏江山，重现永仪中心。他们是远比都官更有气魄的读书人，也是大周最后的良臣。 九重天不好上，改朝换代意味着无数读书人要梦断前尘。朝局坏到这个地步，海良仪、薛修卓都没有动过换掉李氏的念头，因为这是堪比弑父的罪行。君臣父子构成伦理纲常，数百年来李氏就是天子，这不仅代表着口中要高喊着皇上万岁，还代表着数代人都在追随一个正统。沈泽川如果再踏进去都，府君要击败的就是巍峨屹立的正统天子，他要得到上苍赋予的弑君权，才能摘掉乱臣贼子的帽子。然而这还远远不够，他必须用适合的方式让李氏遗臣心甘情愿地供他驱使，否则即便打下了万里江山，也做不到齐惠莲曾经说的天下兴盛。 薛延卿肃清八成田税本是好事，但他做得太急了。屈都现在的税赋重头都在八成田税上，他雷厉风行地割掉了丹城潘氏，如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。一是继续逼查其余七成，以最快的速度重掌田地；二是缓下速度，给其余七成补交田税的机会。前者要还田于民，可是八成百姓早已背井离乡远赴中伯，他在重录户籍就要耽搁今年的耕耘，这样秋后大周三地吃饭问题都要交给绝西和河州来解决。后者田税亏空摊到了八成身上，八成自然要继续摊到百姓身上。苛政猛如虎，如此一来又与先前没有区别。 等到绝西疲于征调，十三城的百姓也该吃不饱了。府君若是以柳州港口为契机，建立东西水路，衔接南北马道，河州和中伯就能缓解绝西的负担。 杨文玉说到这里，太阳已经晒到了檐下，他捏着旗子缓了缓。 府君杀颜和如想必是早有打算。 河州紧挨着启东， 沈泽川跟着杨文玉下棋子， 此地不纳入囊中，我夜不能眠。 严鹤如想的都是生意，可沈泽川想的却不仅仅是生意。戚竹英在丹城案里跟薛修卓联手，楚军是要给他爵位的，那他日后就是大周的侯爵，启东五郡守备军就顶在中国的南方。沈泽川必须掐住启东往西的辎重要线，河州是其中的必经之路。沈泽川话说的直白，戚竹英要是力保李氏，那中伯登州就是沈泽川的要害，他得拿住对启东更加重要的河州，才能跟戚竹英时刻坐在一张桌子前。 七十余年事已高，戚竹英远比别人更适合做统帅。 沈泽川接着说， 陆广白留在李北就是不想再做大周将，启东留下边郡这个豁口，戚竹英得自己补。去都想要他成为护驾的兵，可他也得跑得过去。 戚竹英或许真的跑得过去，所以沈泽川连路都堵死了。 大帅近年都是为钱所困，这次肯出兵亲属部也是在审视局势。 杨文宇轻轻咳起来，沈泽川便不再提公务，只说 乔天涯如今要统下锦衣旗，白昼待在教场难免疏忽，我给师父写了信，请他老人家来端州照顾你。 杨文宇没拒绝，他用帕子试了口， 离得那样远，辛苦师父专程跑一趟。 沈泽川看圆桌腕间挂着个红绳，随着抬手的动作引到了袖中，他没有问，看虎奴醒了，正蹭着门往这边走。 去都是故地，我从前听新鸿轩说，你每年春三月都会归都，明年或是几年后可以好好看场春景了。 杨文玉知道沈德川这是在宽慰自己，略微露了个笑，没答这句，而是说， 丹城案既然要结了，潘令流放到了哪里去？ 沈泽川垂着折扇挡住虎奴， 孔丘要流放他到怀州去，但他在去都驿站里绝食自尽了。 杨文玉静坐半晌，潘令年少得意，仕途顺畅，当初在封侯宴上跟薛萧逸的一番话一语成谶，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。他为家事所累，如今终于自由了。去都是故地。杨文玉转眸看着庭院，却没什么景，再值得他回去看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